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最近我有注意到一个词，想和大家来分享，叫做数字痴呆症。这是德国的一位神经学家，曼弗雷德斯皮策创造出来的。他认为说，数字媒体依赖会导致和脑损伤类似的一些认知能力下降。我用自己的话来理解，就是现在的各种电子设备都非常的发达，我们已经习惯性的将所有的信息，不管自己是否掌握这些信息，都交给电子设备来储存。这让我想到了这些年对电子设备依赖人群的一个调侃，说折磨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切断它的 WiFi。 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哈，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其实说明了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在越来越依赖网络，对吧？在网络科技发达的现在，网络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比如我们学习一道美味菜品的做法，我们可以学习到专业的健身知识，足不出户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世界。你要走出去，你也可以依靠网络，依靠一些导航来找到，尽快的找到你要去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一直在浏览，你又会看到世界上各种高大上的生活，各种各样优秀的人在网络的各个社交媒体上晒图分享，好像在相互比较是什么，然后再对比自己很平淡很质朴的生活，就容易产生各种负面情绪。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等等。最近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图片，很多的健身的小视频，结果就引发了自己的身材焦虑。其实他还蛮苗条的。所以我想，这些因为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我有时候也是很长时间的在网络上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来各种找歌，但发现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放松。有的时候猛一抬头，发现自己的脖子和肩颈都已经向我发出了一些求救的讯号，我想这一点各位可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能够放下一切逃离掉网络的话，我们会干些什么呢？你说呢？我想我一定会先给我的脖子和眼睛好好的放个假，带着家人出去走一走，哪怕看一看来来往往的人。你呢？如果有机会逃离网络束缚的一天，你会选择做什么呢？ 有一种孤单叫做云淡风轻，离合聚散全由心决定，不懂得放手的爱不会清醒，绕多远都在原地，如影随形，思念成了最完美的距离，倔强得如此平静，漫无目的想着你，无声无息，问候成了最遥远的距离，感伤得如此默契，你走了雨下不停。有一种孤单叫做云淡风轻， 放弃，离合聚散全由心决定，不懂得放手的爱不会清晰，绕多远都在原地。有一种浪漫叫做触景伤情，深刻着爱最初的轮廓，也许某天我真的把手放了，也请你别回头。 新加坡的陈洁仪，一首非常治愈的单曲《最完美的距离》，悠扬温暖，我们又可以在这样淡淡的伤感当中感受到一丝那种释然的豁达跟平静。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彼此贴近，但却忘记彼此心灵沟通的距离。在情感世界当中，我们也常常靠近，但有时候也却忘了那种很美妙的共鸣。所以我们说最完美的距离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对吧？你问我最完美的距离是什么，我觉得在于周末有空的时候，没有工作，没有网络的压力，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生活的周边或者是更远一些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平时的生活真的很忙碌哈，相信大家也都一样，所以如果有逃离网络的一天，各位会怎么样来好好规划，来用最完美的距离带来最完美的生活感受呢？欢迎你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如果有逃离网络的那一天，你会做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进入到专属聊天室当中，问候一下已经到来的各位。这首歌有请刘欣。 一开始总会在意别人对我说的话，一开始总会有情绪爱理不理的想法，可是我慢慢听啊，随着它变化，为什么还是有个声音叫我快些回家？你是不是也有过迷失自己的经历？付出了全部努力，还是被别人看不起？当我们想过放弃，不停 己来证明，当我再回到这里，不管说什么你也会相信。 偶尔怎么能够刚是梦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相信我的一切只因一份爱，让我疯让我冲，坠落怎么能够忘记梦也许的时候，在那一座最高的山峰，你会看到我 现在仔细心就快爆棚，不想说太多，等我凯旋之后你自然会懂，走过困境现在换我给你光荣，感谢你对我说的每句话都温暖了我，要我别怕，一个全新的我一整装出发。 I want say love love love want say love love love 是来自歌手刘欣的作品，叫《一开始》，还不错，对吧？很有特点，就是很实在。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它虽然有一种国际化编曲的那种曲风，但是你会听得到各种元素的那种碰撞和它自身很独特音色的那种融合。我很喜欢歌词当中他说到了一段话，他说：“一开始总会有情绪，爱理不理的想法。”没错，有的时候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都会情不自禁地去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开始呢会有一点失意，然后会有一点怀疑自己，但是我们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也听得出来，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种鼓励，要走出这样的一种束缚。你有没有经常对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很努力了，加油，来一点对自己的肯定吧。在被网络和压力困扰的时候，不如跳出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网络只有生活的一天，来一个新的开始。 清晨六点的暴雨，心情里容不沙发，他还给你一盒雨水，不新鲜的雨水， 是有一个快乐民谣房东的猫大雷的歌曲。今天是星期几，非常的轻快，而且有一种很真实的，就是一场对生活的记录，对吧？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好有共鸣哦。音乐虽然欢快，但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很恬淡很安然的感觉，让我们特别想丢掉一切烦心的事儿，没有任何手机提示音的打扰，就一个人静静地听着歌，走进一个满满文艺青春气息的民谣世界。如果我有一个没有网络的一天，我会选择这样的感觉。而且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词特别撞击到了我，叫自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常常去抱怨自己的生活状态很忙碌，工作很辛苦，少了很多自由自在属于自己能够掌控的时间。所以自由多么珍贵，对吧？今天星期几，这首歌的舒适让我们找回了曾经自由而珍贵的自己。今天是星期二，欢迎一下北京五号线带来的天气预报。今天是大雪的节气，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白天阳光很充足，中午前后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下降比较快，昼夜温差较大，明天早晨出行各位要加强保暖。在8号夜间云量会增多，西部北部地区会有雨雪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大雪天气就要到了，雪花飘飘的季节，离我们还有几步呢？ 回忆着初次下雨，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浴室口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几条网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敞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许下愿望。 在寒冷时候我们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还在我们心间 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这是一首来自男子组合至上励合演唱的《棉花糖》。说到这个组合，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这首歌，这是一首很温馨的慢板情歌，节奏很欢快，很活泼，对吧？而且棉花糖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甜美的那种幸福，很多人都吃过吧，很多人小时候包括现在孩子小的时候也会给他买，当年的感觉总会因为想起那时候的点滴，再加上那些点滴里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听到这首歌，就会再一次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些无忧的快乐。还记得我们说过一句话吗？让我们做一路撒糖的人。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天要逃离网络的话，你的设计会是什么？Hello December 说，求大家把我锁到一个带球场的岛上，有吃有喝能住就行，要求是真不高哈。东一刻说，当心不静的时候会想逃离网络回归简单，但现在的工作生活的确是离不开网络，网络确实带来了很多，也因为网络即便异地也能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在会遇见你聊天室里畅聊，拉近彼此的距离。欢乐时光想过逃离网络，网络其实挺无聊的，获得的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网络网购也是很坑多，外卖便捷的同时也都是一些工业品的加工，国外网站外卖少，生活依然比我们悠闲，网络真的是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导致看书的时间大大缩短。无奈啊，我坚决支持逃离网络。多多说，得看一下自己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去看待网络吧，让网络为我们所用，不依赖最好。假日的时候依然可以写写字，听听音乐，运动一下，过一种没有网络慢节奏的生活。 5, 6, 7 Yeah Oh no 烦恼反转就欢笑，转角上城市喧嚣， 喊叫也不会感冒，看好我不受干扰， 宣告你在的暗号， 互相关照，心有感召，幸福在环绕，快乐会传销，好多事都敢讲。 Let's turn Don't you worry, I'll be around. Take a ride out of the town. 走得白日有心多好，我天天天天我都想要。 正是专属说，真的想回到没有网络的年代，简简单单。2116说，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必不可少，但也不能沉迷于网络。1679说，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让人们在其中寻求着各自想找到的出路，不知道大家在耳边的这首歌里找到的这个出路感觉怎么样呢？很甜蜜很温暖的一首对唱，对吧？ Life goes on，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关注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了呢？ 难道不能进去？ 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任谁唱反调， 幸福在环绕，快乐会传烧，好多事 他当中其实只是喜欢音乐 FM9 就是忍不住从心里为你折服。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心征程有多少美好蓝图，都被你送尽千家万户。心血已经凝固，英雄写尽了史书。看遍天下所有的队伍，没有人比你更艰难困苦。 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坏坏。 Go go baby， 耳边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韩国女团妈妈木的一首歌 Go Go Baby，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雷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感受到了一种很不羁的性格和一种很棒的态度哈，就是鼓励大家挥别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勇敢的大步向前，迎来全新快乐的自己。所以这种坚定和对生活不妥协的声音，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呢？我们要勇敢的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对吗？就像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一样，如果有逃离网络的那一天，你会做什么？0800说，逃离网络，现代社会是个网络时代，只有我们去不断的学习它，适应它，而不是什么胡思乱想的说什么逃离它。我们有胡思乱想吗？我只是做了一个假设，因为感觉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深度被网络给套牢了，所以如果有逃离的一天，你会做什么呢？ 现在坐在家里发呆了，我看你样子都快发霉了，现在每天闷不吭声了，这样就变不花式了， 花式 生活节奏那么快，快到不快乐，好像找点乐子，可是快乐去哪儿了？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听我的，放下手机耳机，别再散的 internet。 哦，现在开始 acapella， 叫上爱唱歌的朋友一起来吧，一起感受音乐和声的神奇吧，从此爱上它不可自拔。哦，现在开始 acapella，喜欢的走了和谐的在一起了，不再孤单无聊一个人唱歌，陪你分享喜怒哀乐， 为自己娱乐。 Solo soprano Ten alto Bass baritone And vocal percussion Wherever you are You are thinkingYou are doing You are loving Let's be together Sing a cappella We'll use the voice to make a great new world Yeah, that's right Come on Join us Down 你长得真的太帅了，简直帅到没朋友了， 你实在太有才华了，难怪别人羡慕嫉妒恨呢。 你明明渴望快乐，渴望大声唱歌，别浪费我们都羡慕的金嗓子了。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加入吧，放下孤独单节，别再 be alone。 现在开始 acapella，伤心烦恼眼泪压力全都走了，像蝌蚪的音符装在一起乐呵， 生不突然被上了色。 哦，现在开始 acapella， 感觉生命尽全都在闪闪发亮了， 以前躲在角落里的你也变独特，不再无聊而更深刻，听自己唱歌。 怎么样， 这首《现在开始》喜欢吗？很特别的一支歌，是不是？是来自于一个人声乐团，他们用最纯粹的那种清唱跟和声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现在开始》的歌。我们可以感受到跟我们平时听到的歌曲不一样，每一个音符都是他们用自己的那种嗓音配合着技巧唱来的，阿卡贝拉，好像是在树上静止的乐谱的音符在这样的演绎当中流动了起来，对吗？在我们眼前跳跃了起来。我想这些是我们能够暂时放下网络，打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的音乐的美好。老赵说，想想现在真的无法逃离网络了，二十多年前每天上班就和网络打交道，做方案绘图等等，几乎天天和局域网见面，现在退休了，生活又离不开互联网，不可想象如果现在突然没有了网络，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肯定又没有我们今天的聊天室了，对吗？所以只是不要沉醉于网络，尤其是玩游戏，不能痴迷。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哈。欢迎一下虽千万人吾往矣。他说有日子没来了，都是用收音机来听。特别好，这种复古的方式，我想应该是身在北京很多的朋友不能够如愿的。现在还有朋友有收音机吗？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还送了一部收音机给最好的朋友，他特别的意外，也特别的惊喜，说你怎么还会有这种老古董。我想送给别人礼物一定要送得有心意一些，让他放下网络，暂时逃离一下网络，用一种收音机的方式来开始听一听身边的人和故事。带了一首很经典的歌，你还记得他吗？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喜欢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 15:42。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风吹麦浪说，愿世间所有美好都恰逢其时，大雪至万物藏，酿花为酒，饮雪成诗，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怎么样，完全跟你印象当中不一样的版本，对不对？来自鲁怀德翻唱的《最浪漫的事》，很精致很温柔的情歌。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想起那一句话，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的是人间最浪漫的事情了。而且这一版跟原版相比，有一种更加的欢快， 是表达了那种已经找寻到了心中那份最浪漫的愉悦感，也是一种我在想是不是会有一点当着面对爱人表达爱意的那种激动和快乐呢？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是早上一起出门，晚上一起下班吗？还是你做饭我洗碗的默契？还是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说到的，每天每个周末是在听正大综艺，综艺大观，曲苑杂谈。那个时候都是没有网络的日子，我觉得网络终究不是属于每个人的。我们可以在一周当中可以选择一天或者是一段时间在网络之外，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守护属于自己的一份浪漫和幸福。不要总羡慕别人嘛，自己也可以创造幸福，只是你要有时间放下网络。 太平洋的情侣在慵懒漫游，玻璃子的露水打湿了衣袖，梦境中我自在周游掠过，究竟何里是交错着虚构， 转位置的火车里，将那梦醒来觉得多合理，一个人背起了行囊，紧缩的琳琅前往小村里的平房，多彻底的离开曾依赖无可替代的平常，在这里我可以随意的跳到河里，不用去高举什么名堂，吃薯片再看个金刚，啤酒白酒打一把牌，就抽一口香烟配上槟榔，我也偶尔醒，我也偶尔醉，我也偶尔挺着，我也偶尔睡，我想哭我就放肆的流着泪，成年人的崩溃也偶尔会哦。生活都如此的简单，早餐午餐然后晚餐，希望和失望的牵绊，任何人只有简单的牵绊，复杂的关系用剪刀剪断，黑白的过去用颜料渲染，感受鞭炮的绚烂，闪烁的闹钟变奏的片段，记忆开始变换，城市的生活不再远看，都我嫌烦，旧生活全部掀翻，大雁都越过千山，山后的天蓝，落子的天大，候鸟休息过的洞，这个我周期做的梦，让我忘记经历过的痛。这里将那梦醒来觉得多合理，一个人背起了行囊，紧缩的琳琅配上槟榔，我也偶尔醒，我也偶尔醉，我也偶尔醒，我也偶尔睡，我想哭我就放肆的流着泪，成年人的崩溃也偶尔会啊。 这首歌有大量的说唱部分哈，是很多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很少听到的。今天既然叫逃离网络嘛，我就带来一首网络当中大家会经常感受到的那种节奏，这是城市逃离计划，也有个别名叫做希望每天的生活都如此简单。很温柔很纯净的女生和那个富有个性的说唱男生配搭着，给我们说这一场关于城市逃离的秘密计划。每一天我想可能很少人不是超负荷运转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尝试着用音乐的方式去找寻一下身边的不同于身边的那种喧嚣，在音乐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用收音机来听广播真的感觉会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有双声道啊。 和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有一种决然不同的感受。比如这首歌，你最初听到它的版本应该是在某年的春晚当中，但是现在尝试着从收音机里来听听看，这样的感觉好不好？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来自李健和孙俪合唱的《风吹麦浪》，很浪漫的歌曲，非常温馨，非常安然，非常的平静和悠远，是一种单纯而美好的那种留恋。所以在逃离网络的一天，大家可以去田野里听一听布谷鸟的天籁之音，看看植物灌浆直到成熟，感受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种美好和精彩的存在。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每一天我们都在音乐当中有所收获，对吗？ 曾打湿我眼眶。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真的要和各位说道别了。最后的这支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这是易烊千玺在出道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打造的一首歌曲，非常感慨他一路走来的时光。而上一个十年，也许我们都在不断地寻求着自己的突破，寻求着自己成绩的突破，能力的突破，各种追求独立的突破等等，不过可能还忘了对于自己心中那一份世外桃源的突破，摆脱身外的一切累赘，比如繁琐而且没有用的交际关系，比如那些对自己没有用的网络信息，比如一场没有必要的聚会等等。还像小奥同学说的那样，合理运用网络其实就是最好的逃离，特别同意。所以下一个十年我们要抓紧了，这是我们每个人正在进行的十年。我是刘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还会遇见你吗？精彩才刚刚开始。 明明那一天里的好人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请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裂张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